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今天讲到的经文，今天是认识救主系列第三讲，经文是创世纪22章，应该是大家熟悉的经文，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22章1到19节。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创世纪22章1到19节，这是上帝的话语。这些事以后，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或者上帝必预备自己燔祭的羊羔，我的儿子。于是两人同行，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或耶和华必看见的意思，或耶和华必被看见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15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也叫我们明白你是如何施恩于我们的上帝。天父，求你叫我们借着今天的讲道，借着今天的聆听，借着今天思想，帮助我们越加认识你是我们的上帝，越加认识你所差遣给我们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中间有新朋友，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我们中间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为祭的故事。哇、okay. wow, 每个人都听过。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基督徒会自然会非常熟悉今天的经文，有许多的非信徒也知道有一个上帝要求一个父亲献上他儿子的这个故事。学者说，圣经中少有其他的经文，能够超越创世纪22章的文字之优美或神学意义之深刻。尽管如此，对许多人来说，甚至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 神秘，甚至有些荒谬的故事。有人会说这是闹剧一场，有人形容这是上帝喝酒，酒醉了，太无聊了，就命令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直到最后一刻才说啊，我是开玩笑的。我们不会认为上帝是开玩笑的，我们知道上帝不开玩笑，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是什么样的上帝会要求一个人献自己的儿子为祭？前几天有几个孩子告诉我说，他们在以前的教会看过这个故事，不知道是看过这个故事的漫画还是卡通还是电影。我问他们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意义，他们马上回答亚伯拉罕的信心。我猜孩子们的回答也与绝大多数我们中间大人们的回答是一致的。创世纪22章首要凸显亚伯拉罕这个人的信心。新约的作者的确也借着这段经文讲论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自然会看创世纪22章，看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怎么信。创世纪22章就成为好像基督徒信心的蓝图，这无可厚非。但是我今天想说，如果创世纪22章只为我们提供一个效法的典范，那么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我的意思是，我猜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效法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自己的儿子。我认为基督徒的问题并非我们不知道怎么信，而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信什么。我们总是寻求增加信心的方式，但是我们却不认识我们所信的对象。以我看来，若基督徒缺乏信心，而我们中间有谁不缺乏信心，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救主。我们在教会里面待久了，我们都很擅长在脸书、在 LINE 或者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信心喊话，也都学习会用信心的口号彼此的安慰。但是不论我们信心有多么的大，如果不具体认识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的信心都是虚妄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他指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是指什么？或者他指的是谁？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论及亚伯拉罕那叫人称义的信心，他没有讨论亚伯拉罕他怎么信，而是说他信什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如果亚伯拉罕的信心值得我们效法，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底实确切的内容和对象，就是上帝。改革中的先贤们会说，信心有三大要素，有知识、有认同、有信靠。我今天会补充，现代基督徒高举感觉上的依靠，也过分强调口号上的认同，却少有知识。我们相信上帝必要供给，上帝必要帮助我们，却不认识这位上帝，也不明白他如何供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却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位救主他如何拯救我们。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必须认识亚伯拉罕他所信的这一位上帝。正因为亚伯拉罕认识上帝，所以你注意，在所有的福分之中，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个就是创世纪22章的重点，不是关乎亚伯拉罕这个人的信心，而是关乎亚伯拉罕这个人所信的上帝，他是谁，他如何赐福给人。对世人来说，创世纪22章的上帝往往是一个很无聊、玩弄人、出尔反尔、喜怒无常、甚至残忍的上帝。顺服这样的上帝 其实就是最不合理的事。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段经文也的确要求我们问降灾给人然后再解救人的上帝，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上帝？上帝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以撒，只为了要测试他的忠心程度吗？只为了要看他顺服与否吗？我猜在我们中间甚至许多的基督徒都会以为信心其实盲目的顺服就是信心的表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不要问，只要信，只要去做，只要顺服。但是经文我认为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显示亚伯拉罕他自己感觉是被上帝盲目的戏弄，而且他没有问这种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我们甚至可说亚伯拉罕全然明白这种事当然应该发生在我的身上。上帝起初啊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那时候75岁，他过了25年之后100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撒。这个时候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几岁？如果以撒是一个童子，他可以背负自己的上山的柴，我们大概合理的判断他大概是一个少年人，15岁好了。这时候亚伯拉罕大概115岁，也就是说40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4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成了后来雅各所说的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成功就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或者用使徒保罗的话来形容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经历患难叫他生忍耐，叫他的忍耐生老练，他的老练也叫他生盼望，而他的盼望没有叫他羞耻。或者用按照彼得的说法，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身上，他不再觉得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上帝要试炼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So, 如果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典范，那么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也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也要回答我在这里，因为凡上帝所爱的他必试炼，没有例外。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玛利亚、彼得、保罗、耶稣，而且上帝越爱的试炼越深刻。对蒙上帝所爱的人来说，对我们来说，试炼就是我们蒙爱的记号。但是让我们诚实，我们中间有谁希望这种试炼临在自己身上？每一位基督徒都会说，我渴望听到上帝呼唤我的名字。但是我们中间有谁会想到上帝有一天会叫王伯瑞、吴金山、陈志杰，然后你必须回答我在这里，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为燔祭。亚伯拉罕那天没有试着要逃避这个试炼，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也并非总是回答我在这里。信心之父并非总是有信心，他曾经2次说谎，他牺牲他自己的妻子为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他与示尼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以为要帮助上帝成就他的应许，他甚至以为他自己比上帝更公义更怜悯，而与上帝讨价还价，好像要拯救索多玛城里的人。但是这次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你看得出来上帝并没有喝醉，来，他非常的明确，亚伯拉罕侍奉的是一位非常精准的上帝，上帝的要求非常的精确，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以撒，不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不是侍女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以撒上帝要的是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在他们仿佛已死的身体所生的那个独一爱子，在我要指示你的山上，这座山之后就是上帝指示所罗门建圣殿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把它献为燔祭的意思就是，各位，我们中间有人最近在读民数记，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全然献上，一点也不保留，献给上帝。你所爱的，爱这个希伯来字很有趣，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在圣经里面。上帝要的正是亚伯拉罕所爱的，最爱的，而一个人最爱的，也通常是那个人最不乐意舍去的。因为我不是父母，我没有小孩，所以在座的父母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你最不乐意舍去的？是你自己的生命，还是你儿女的生命？上帝怎么能够要求我们舍去我们最爱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如何理解创世纪二十二章。这可能是最不合理的闹剧，最不合理的要求，或者这就是最美好的讯息，这就是福音。上帝怎么能够夺去我的最爱？所以不论你爱的是什么，是你的学历、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健康、你的儿女、你的尊严、你的自由，人总是以为我最爱的定义上就是我的。基督徒或许会承认，我们会承认，哦，这一切东西不过是上帝所赐给我的，甚至我们会为此献上感谢。但是我认为就连基督徒都很难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东西，不论是儿女，不论是婚姻，不论是财富，甚至是你自己的尊严，最终没有一样是我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么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东西才应该是我的最爱？是我的尊严、我的婚姻、我的财富、我的儿女，甚至我的金钱吗？还是将这一切赐给我的那一位上帝？之后主耶稣会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和彼得一样是耶稣的门徒， so 你就不应该期待上帝会以较不精准的标准对待你，你也不应该期待主耶稣基督对你的要求会比较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且你并非不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上帝。也许上帝不会叫你杀你的儿子，但是上帝确实要你的最爱。我们基督徒都乐于摆上、right? 摆上这个，摆上那个，摆上很简单，摆上很廉价，因为我们所摆上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最爱。那有些人喜欢捧着自己的心，心有什么好捧的？连你自己都不要一颗破碎的心，你有什么好捧的？让我们问，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什么是我的最爱？ 上帝的要求非常的精确，他要的无非就是你舍不去的那个东西。所以，上帝怎么能够要求一个父亲献儿子为祭？因为他自己明文禁止不可献儿女为祭，经文说那是外邦人做的，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厌恶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自从人犯罪以来，以命偿命的原则从来就没有改变，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其实也幸好如此，不是吗？若非以命偿命，那么就没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流血。上帝厌恶人献自己的儿女为祭，因为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献儿女为祭，就是放肆，以为自己儿女配作为祭献给上帝。但是上帝却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他的爱子以撒为祭。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试炼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所有的信徒经历试炼的意义，就是要我们确知我们相信的，我们认识的是一位好上帝。这位好上帝教导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不能只是口号，这不能只是每日金句。我们的信心必须有具体的对象，我们不能只说哦，要有信心，要知道上帝必施恩，必怜悯，必施行拯救。我们需要具体的认识这位施行拯救的上帝，他是如何施恩，他是如何看顾，他是如何供给，他是如何拯救我们。神学家霍志恒说亚伯拉罕一生就是信心的学校，这是说连信心之父他都必须学习认识上帝。亚伯拉罕他曾经是在大河那边拜偶像的异教徒，是上帝主动将他从大河那边带过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保罗之后说亚伯拉罕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而因为信心里越加坚固。我亚伯拉罕的信心如何越加坚固，你看得出来。其实在每一个试炼之中，亚伯拉罕面对的问题其实就是从一开始亚当夏娃面对的问题。在每一个试炼之中都有两个选项，亚伯拉罕必须问，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行事，因为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位好上帝，还是我要按照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命令行事，因为我认识，我所信的是一位好上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并非总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他时常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必须学习，上帝也必须一次又一次重申他的应许。在12章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到18章看哪，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到21章这个儿子以撒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亚伯拉罕我们之前提到他自己从来没有眼见上帝对他的应许实现，所以如果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就必须先认识这位应许的上帝。试炼其实不外乎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就是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否有具体的内容。所以我们之前提到信心分成三个层面，有知识，有认同，有信靠。你缺乏知识，你的信心就是迷信，信心就是盲目，就是虚伪的。你缺乏信靠，信心不过是死的信心，没有认同，信心也就虚妄。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有知识，他确知上帝信实守约。为什么？上次我们讲到他曾经目睹上帝在自己的身上下了毒誓，亚伯拉罕也认同这位上帝，他承认上帝的应许是真的， 就算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这个应许实现，亚伯拉罕也信靠信赖这位上帝，他的信心有所行动，他清早起来预备了驴，就是带着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披好了翻祭的柴，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他们一起走了，到了第三天，他们一起走了三天。我们好奇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怎么度过这三天。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有谈话，或是谈话的内容。其实父子之间在那三天又能说什么话？亚伯拉罕能够告诉他儿子什么？说还是不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我和孩子要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个不是信心喊话，这也不是刻意要隐瞒他的仆人，这是亚伯拉罕他最合理的信仰。我们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一，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二，从以撒生的这个儿子所生的才能够称为你的后裔；三，你要献以撒为祭。熟，你看得出来这中间的问题了吗？按照逻辑来说，一、二、三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亚伯拉罕献祭以撒死了，那么他的后裔从哪里来？然而，一、二、三都是上帝明确的应许和命令。亚伯拉罕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也顺服上帝的命令，因此最合理的信念就是他相信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新约的作者是如此解释这个逻辑，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叫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的上帝，他认为上帝甚至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意味着他要得回他的儿子。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上帝不能够叫死人复活，以撒就不可能有天上星星那么多的后裔，上帝的应许就不成就。因此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上帝就必然使以撒从死人中复活，因为唯有如此，上帝的应许才可能成就。你看得出来这个逻辑，正因为这个逻辑，正因为亚伯拉罕信这位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他是合理的，他不是盲目的顺服。如果亚伯拉罕他不相信，他不知道上帝叫死人复活，他不可能顺服这位上帝。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都是我们不顺服。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不顺服，最终不是因为我们努力不过或憋气憋得不够久，而是我们不够具体的认识这位叫死人复活的上帝。亚伯拉罕把翻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以撒说，看啊，火与柴都有了，但是翻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翻祭的羔羊，或者按照原来希伯来文的秩序，上帝必自己预备翻祭的羔羊，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翻祭的羔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以撒是上帝自己为亚伯拉罕预备的应许之子。或许亚伯拉罕就是在此告诉以撒，我的儿子，你就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羔羊。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通常专注于亚伯拉罕他顺服上帝，但是我们不该忽略以撒他儿子也顺服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他绑起来，把他放在祭坛上，他伸手拿刀。你觉得你的儿子会让你绑起来放在柴上吗？ I doubt it。 这显示以撒是一个有家教的孩子，这表示亚伯拉罕爱以撒，他最爱以撒，但是他没有溺爱以撒。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没有将以撒占为己有，他明白以撒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但是最终以撒并不属于他的。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是上帝托付我们的产业，这个是基督徒父母教育儿女最基本的原则。亚伯拉罕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原则教养他的儿子以撒，以撒不可能会顺服他的父亲。以撒那天顺服他的父亲绝非出于偶然。 So 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顺服的儿女，你首要做的就是认知他不是你的。亚伯拉罕伸手拿刀，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我们看这段经文，通常认知那只公山羊就是神迹，就是上帝自己所供应的。但是亚伯拉罕他伸手拿刀，这也是神迹，却是上帝用了40年的时间所成就的神迹。我们现在基督徒都会说上帝翻转人的生命，好，这就是上帝如何翻转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曾经两次出卖妻子的人，如今成了伸手拿刀要杀儿子的人。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这表示上帝也同样的正在翻转你我的生命。弟兄姐妹，思考上帝如何正在翻转你我的生命。他正在塑造你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人。正因为你是凭着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他正在塑造你成为一位伸手拿刀杀自己儿子的人。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是用第一人称的语气说话、right? 所以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这使者不仅是代表耶和华说话，他也以耶和华的身份说话。而从他的口中，亚伯拉罕听到的就是最好的消息。亚伯拉罕那天听到福音、他不需要献自己的儿子为祭，但是这也代表最终有人要献自己的儿子为祭。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2000年之后在另外一个园子里面有另外一个儿子，他三次问他的父亲，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那个儿子的父亲怎么回答他？怎么回答？父怎样三次回答子，上帝怎样三次回答他自己的儿子，上帝必自己预备献祭的羔羊我儿。耶和华的使者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这是上帝用我们可以明白的方式来表达 他喜悦彰显他自己手中的工作，因为是他赐予亚伯拉罕信心，是他叫亚伯拉罕顺服，他塑造亚伯拉罕成了一个有信心顺服的人。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顺服，都是在上帝手中的工作。因此亚伯拉罕的顺服讨上帝喜悦，因为这不外乎就是上帝指着他自己，指着他自己的工作夸口。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再说一次，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但是你注意到，其实那天亚伯拉罕那天留下了他的儿子以撒，不是吗？是谁没有留下他的儿子？或者换一种，谁是儿子？谁是独生的儿子？谁是所爱的儿子？谁是耶和华的使者？谁是耶和华所差遣的？那天上帝差遣他的使者，2000年后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使者成了儿子，或者使者就是儿子。耶和华的使者那天在山上呼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2000年后上帝的儿子要在另外一座山上哥哥他上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那天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耶和华的使者那天知道，人不限自己的儿子为祭，因为有一天上帝就要献他自己的儿子为人做赎罪祭。他自己比谁，比任何人都明白，在2000年后当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不会听到有声音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伤害他。在摩利亚山上那天，上帝准备一只公羊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在哥哥他山上没有人代替上帝的儿子，因为上帝儿子就是上帝他自己预备的羔羊。上帝不容许亚伯拉罕伤以撒，但是上帝却乐意将他自己的儿子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所以最终是谁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上帝没有把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留下来不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啊。所有弟兄姐妹，这就回答我们的问题，上帝怎么能够要求人献自己的儿子为祭？只有这样子的上帝，只有这一位上帝可以要求我们献上最好的，我们最爱的，因为他自己把他最爱最好的给了我们。而在那试炼之后，亚伯拉罕岂不更加认识他的上帝吗？他至少可以体会，开始体会献儿子为祭的感受如何，这个讨上帝喜悦，因为耶和华喜爱认识上帝胜于凡祭。认识上帝，弟兄姐妹，就是认识上帝他如何爱我们。上帝他乐意亚伯拉罕明白，他乐意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如何爱我们，他如何拯救我们，就是上帝必预备自己燔祭的羔羊，他的儿子。他赐予我们的救恩，不外乎就是一位父亲舍去一位独生子、独一爱子的救恩。他赐予我们的救主，不外乎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 所以后来新约的作者会说，夫差只做世人的救主。这是何等的上帝，何等的救恩，何等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一位好上帝，没有一样好处你留下不给我们，你将你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他失去所有，好叫我们得着一切，他经历了遗弃，好叫我们不被离弃。我们不配，我们不配，你却赐给我们上好的福分，你赐给我们的救主不外乎就是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你最爱的那一位，你赐给了我们，你应许的圣灵，你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认识你的儿子，也认识你，这样我们就得着应许，我们就有永生。为此我们感谢你，你配得我们的颂赞，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